欢迎来到 Travis 的 channel。仲啱啱好四个星期就到美国总统大选，相信今届总统选举会系香港有史以嚟最多人关心嘅一届。而嚟紧呢三个星期，每个美国时间嘅星期三，我都会出一条片，讲下一啲同今届总统选举相关嘅话题，又或者带大家了解一下一啲美国政治嘅 101， 例如唔同州嘅选举版图、美国嘅种族政治、宗教信仰，两个不同的候选人的倾向会分别对香港的形势、美中关系、东北亚的局势，以及牵涉欧洲在内全个世界的格局有什么影响，以及我的小小预测等等。这里先预一预告，帮大家打定预防针。我不认为拜登赢了香港就会立刻玩完，香港人不需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绝望。而这条片主要就会是讲美国选举的版图，以及美国两党的种族政治。而今日夜少少会有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我在之前的片有讲过今届的两位副总统人选有几咁特别，如果你错过了可以按右上角的 link 去睇返。见到标题讲种族政治，大家好可能会以为我想讲美国黑人平权，又或者 BLM 的议题。但我想已经有很多人讲过，所以今次我想以一个比较不同的角度来帮大家认识一下美国的种族政治，又或者族群政治。而主角当然是我们今届总统选举的两位候选人 Trump 和拜登。我想大部分香港人听到美国的种族议题，印象比较深又或者直觉地想到的，都会是黑人和白人之间一段由奴隶制开始延伸到今日的历史。当中耳熟能详就当然是有林肯总统解放黑奴的美国内战，亦都拍成过电影好像 Gone with the Wind、 乱世佳人等等。除了黑人的议题，大家又或者会想到 Trump Sir 的反墨西哥移民政策，好像 Build the Wall 那样。大家可能由舆论方面觉得有色人种和白人在美国社会的距离很远，又或者种族问题会撕裂美国的社会。但其实在黑人和拉美裔族群成为这个种族问题的主角之前，一直都有其他不同的族群处于他们今天同样的地位。今天我想由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和另一位候选人 Joe Biden 的祖先，两位今天都很笼统地称为白人的族群，但实际上他们是分别属于德裔和爱尔兰裔的两个不同族群。他们的祖先怎样分别由受到美国当时主流社会认为他们这帮外来人会造成种族冲突，他们怎样由被排斥说他们融入不到美国主流社会会造成种族撕裂，去到今天大家都忘记了这帮白人的祖先当年曾经都受过歧视。我想藉此讲下美国两党的选举版图，以及各自的基本盘是怎样扩张。 Trump 的阿爷 Frederick Trump 在美国内战结束的20年之后，由当时德国的巴伐利亚王国经水路移民来到美国，而 Trump 的家族属于今日美国最大的德国裔美国人族群。 Trump 的阿爷，简称 Trump 爷，并不是第一批来到美国的德裔移民。早在 Trump 爷来到美国的200多年之前，当时甚至连美国和德国这两个现代国家都未立国，当时还是受神圣罗马帝国统治，讲德文的一班日耳曼人已经作为第一批来到北美洲的中欧移民。而在他们来到美洲之前，已经有一班主要因为英国内战又或者其他种种原因而来到美洲的英格兰和苏格兰人，当中不可不知亦都包括了我们国父华盛顿将军爷爷。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大家都是讲英文，见到这班讲德文的人来到，讲英文的自己有当然是极度排外啦。包括$100上面印住的其中一位美国国父 Benjamin Franklin， 他亦都是极度排斥德国人。当时德裔人口在美国的社会生态地位，被人歧视的程度比起今日的黑人来讲，绝对不会是好得几多。而过了一排，又有一班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来到美国，而另一位总统候选人 Joe Biden 就是爱尔兰天主教徒的移民后裔。值得一提的是，在欧洲宗教改革之后， 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承认了新教的地位，包括之后统一德意志地区，建立我们今天认识的德国的普鲁士王国。普鲁士的皇室亦都在宗教改革之后改信了新教。但其实包括 Trump 爷在内，大部分早期的德裔美国移民都是来自今日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王国。巴伐利亚接近法国的边境而远离信新教的普鲁士，所以巴伐利亚当时还是一个信天主教的地方。因此他们部分人来到美国的原因亦是为了逃避受巴伐利亚的罗马天主教徒迫害。而英国亦都因为宗教的原因和对岸信天主教的法国人长期在世仇。而爱尔兰人就曾经帮过法国国王做他们对付英格兰的打手。在 Joe Biden 祖先在内的爱尔兰天主教徒移民大批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一班无论是曾经同天主教徒是敌对关系的英国新教徒，又或者曾经被天主教廷迫害的巴伐利亚移民，就联合起来一起排斥爱尔兰人。当时甚至有人成立了一个美国本土派政党叫做 Know Nothing， 就是为了赶走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而成立。 Know Nothing 认为爱尔兰人是效忠罗马教廷，会破坏美国新教徒的自由民主价值。但是爱尔兰人在一两代人之后很快就被忘记了他们当初这个曾经被指为会破坏美国价值，他们是不可能被同化的这个 stereotype， 甚至选出了 Jack Kennedy 这个爱尔兰裔的总统。而后来受过同样待遇的还有意大利的移民、犹太裔的移民、亚美尼亚的移民和古巴的移民等等。但去到今日已经不会听到什么爱尔兰人的歧视问题、意大利人的歧视问题等等。今日我们看美国种族问题在一些传媒的渲染之下，剩下的只有有色人种还是白人，其实是一个很肤浅的政治宣传。当年每一批新来的族群都会经过一个被排外的过程，但这班人往往会在自己的族群有了资产、有了自己的社区和大本营之后，慢慢和主流社会接轨，被文化实力强健的主流美国社会吸纳了他们入保守阵营。这个过程是一样很自然地会发生的事，就好像香港的新移民搬了入天水围、东涌等等地方，他们第一代来到的人会被认为是抢福利、生仔抢学位，但去到他们的下一代，其实有不少人会因为香港本身强健的文化，随着本土意识而认为自己是香港人，不再当自己是中国人，甚至因为香港和中国的巨大反差反而变得更加珍惜香港。亦好像法国在二战之后吸收了很多东欧人口，但是这班匈牙利人或者波兰人去到现在已经认为自己是法国人，法国人亦都不会认为他们和自己有什么分别。前几年的匈牙利裔总统萨尔科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是近年人口最多来自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海地、哥伦比亚等等的移民都不例外。很多曾经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拉丁美洲国家，他们天主教的宗教色彩很强烈，而且他们会很容易因为美国本地的天主教教会等等组织加速了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成为保守阵营一份子的这个过程。而这一刻黑人族群和拉丁美洲族群的基层人口比较多，这两个族群在社会上面互相竞争，例如一些基层的工作机会，黑人会怕社会地位被竞争力强的拉美裔移民超越，因此黑人也都会因为这样而加入反对移民的保守阵营。例如 Trump 的反移民政策就拉了不少黑人的票。当然反移民的仍不止黑人，即使是部分的拉美裔移民亦都不甘心自己是以合法的途径移民，辛苦跟足手续才移到文来美国。因此拉美裔亦都会对共和党强烈反非法移民的政策很受落。 而美国两个大党的平衡就是围绕着不断吸纳处于不同生态位置的选民来扩大自己的基本盘。共和党靠着吸纳已经美国化的新族群，将他们转化成为美国主义保守派的忠实选民，因此主要由刚刚所说那么多个曾经是美国局外人身份、曾经受过歧视的白人族群后代，例如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他们都是共和党的主要基本盘。例如看回2016年的选举，最多白人人口的250个 county 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 Donald Trump 胜出。而民主党扩展自己基本盘的路线就是跟共和党刚刚相反。今日的民主党他们的基本盘除了一班 Bourgeois Bohemian 的 Bobo 白人中产知识分子之外，主要靠着吸收这一班未曾被美国主流社会吸纳成为保守派的选民，而且用福利主义等等的援助，实际上是利益，来减慢他们演化成为保守派这个过程。当年爱尔兰人刚刚移民来美国的时候，和现在的黑人和拉丁美裔族群一样，在美国的生态位置普遍比其他族群低。而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在内战支持南方的民主党人成王败寇，被北方有道德高地的主流社会当了他们是反贼。为了可以复兴民主党，当时民主党在一些多爱尔兰和意大利裔移民的城市设立了一个叫做 The Colombian Order 的地区机构，织布遍布全个东岸的基层城市，功能就跟今日每个香港屋邨都有的工联会地板一样，帮基层找工啦，甚至给埋工作他们，交换的当然是选票。当时深水清的共和党支持者亦都跟香港人一样，吓，你这样不就是蛇斋饼种，不就是买票？但是自此以后，纽约一带的新美国移民就因为这种小恩小惠做了几十年民主党的选民。其实到今日亦都一样，你会发现共和党是普遍反对福利政策，例如武汉肺炎的纾困政策，共和党的预算是比起民主党的方案低很多。而民主党即使讲到几咁清高，族群的政策点都要有翻少少免费午餐来等人听你的伟大平权理想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之中，简单啲嚟讲，共和党做紧嘅事就系将新美国人本土化，变成美国人；而民主党做紧嘅事就系揾更加多嘅新美国人，以及将族群福利政策变成比起本土意识更加有吸引力嘅诱因，减慢佢哋加入保守阵营嘅速度。呢个国内博弈嘅过程，亦都喺两党一啲对外部嘅政策度反映翻出嚟。例如共和党本能地比较反对美国扩张，而民主党就要找更加多的移民族群，因此他们在全球化的角色是更加积极。同时这个不同族群的博弈亦都会跟选举的版图互相影响，例如接收大量墨西哥新移民的加州和德州，大部分一开头会转化成为民主党的票源，但因为两个州的地理位置又不同，德州的拉美裔天主教徒族群，由于德州位于中南部俗称 Bible Belt 的宗教地带，比起邻近都是南州的加州更加快地转化成为保守势力的一员。而民主党亦都可以用种族的福利政策拖延这一班墨西哥移民转化成为保守派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亦都会是嚟紧 Trump 又或者将来的共和党保不保得住德州这个大本营的其中一个因素。又例如之前一直被称为摇摆州的 Florida， 之所以今次未投票之前大家已经当了它一个准红州，亦是因为当地多年前接收了很多由一海之隔过来被古巴共产党迫害过的难民。而他们选出来的古巴后裔参议员 Rubio 的个人身世和他的际遇，又决定了他在华盛顿国会的立场。 呢位长老级嘅资深古巴参议员强烈支持 Trump 嘅立场，就会影响翻当地古巴选民嘅投票意向。而宗教方面，由于拜登系 Jack Kennedy 总统之后第一个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嘅天主教徒，呢样亦都会系吸引拉美裔新移民嘅其中一样卖点。拜登的天主教徒身份亦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 Trump 最近会赶住任命 Amy Coney Barrett 这位虔诚的女天主教徒法官做联邦大法官。两党在族群政治上面的博弈，由于不同的族群有自己的背景，他们由没有社会的根基而偏向民主党的取替，演化到成为保守阵营一员的这个过程需要多久，其实是很难预测。例如美国的华人就用了很多代都仍然在美国社会一个边缘的位置上面。我上面这么久都没有讲到美国华人，其实华裔的选民一直都是比较支持民主党，那是跟华人在美国的社会一直处于最边缘的位置。比起他们好看不起的印度、墨西哥和黑人的社会地位更加低有关。由第一批来美国淘金又或者起铁路的华人开始，他们已经是将自己赚到的钱带回去乡下，开平啊、广州啊、台山等等起大屋、起碉楼。他们的祖先追求的是赚大钱寄回乡下买大屋，而不是融入美国社会。他们的社区之中很少有一些好像 Rubio 这样的族群代表，他们在政治参与上面的角色也都是很弱。因此你会发现，即使好讲平权的民主党，对于人口众多的华裔支持者反而不是很关照，反而会为了给更多资源黑人和拉美裔而减少亚裔的福利。例如加州通过了的 ACA 5法案就一致同意减少主要由华裔占据的亚裔大学学额，来收更加多墨西哥和黑人的学生。除了在华人没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之外，亦都跟华人聚居的地方有关。美国最多华人人口的全部都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例如加州的 SF、LA、Massachusetts 的 Boston、纽约、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等等。争取更多华人的支持，基本上对民主党在这个 Winner Takes All 的选举人制度是没有什么特别价值，即是好像考公开史拉 curve 那样，假如你某一科拎够七成分数已经是五星星，你拎够95分都不会令到你最后将 search 更加高分。虽然有些人会认为中共动员美国国内的华人去投比较亲中的拜登有可能会影响到大选，但我反而认为即使中共动员华人选民投票都好，单是以华人人口主要分布在民主党的州份，就可以知道他们集中投哪一个实际上都不会怎样左右到这一场大选的结果。而这几百万的华人选民看似举足轻重的票数，实际上对于选情的影响是完全比不上六个摇摆州份，包括我刚刚讲过的 Florida 州内区区几十万人的工人选票人口。但今天这条片就暂时不会讲到，如果你想知 Florida 以外的五个摇摆州在今次选举的取态有几咁重要，想知我怎样看两位候选人的国际政策的话，我会同样在下个礼拜三关于美国大选的片详细这样讲。想看的话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请你给个 like 又或者 share 给你的朋友，又或者有什么想我解答的都可以留言。我们下条片见。